住着一个小女孩，她的名字叫玛利亚。玛利亚留着刚到耳朵的头发，她长得非常可爱。玛利亚有个好朋友，是一只小老鼠。小小鼠也有一个好朋友，就是一个小姑娘，玛利亚。但是玛利亚和小小鼠同住在同一座房子里面，这件事情可不能告诉任何人，因为要是让玛利亚的爸爸妈妈知道这房子里还住着老鼠，他们马上就会在家里养一只猫的。你瞧，这多有意思！在地板的上面，玛利亚和她的全家幸福地生活着，有书柜，还有沙发，爸爸妈妈、玛利亚和她的兄弟们。在地板下面也有书柜、沙发、餐桌，住着小小鼠和他的老鼠爸爸妈妈。当然也千万不能让老鼠爸爸妈妈知道小小鼠还有个人类女孩做他的朋友。如果小小鼠的爸爸妈妈知道他们的老鼠女儿和人类交朋友，他们肯定会让家里人整天躲在地洞里不准出去。所以小女孩玛利亚和小老鼠小小鼠一直保守着这个秘密。他们会一起读书，玛利亚趴在地板上，小小鼠躲在柜子底下。在一个夏天的晚上，睡觉的时间到了，玛利亚换上了睡衣。就在同时，在地板下面的另外一个家里，小小鼠也准备睡觉了，他也正在换上他的睡袍。玛利亚到洗手间，踩着小板凳在镜子前面刷了牙，梳好头发。然后玛利亚叫妈妈。就在这个时候，地板下面的另外一个家里，小小鼠也刷了牙，他梳好他的胡子，他也叫 妈咪。 玛利亚爬上他的床， 妈妈快来呀。 这时候小小鼠也爬上他的床， 妈咪快来呀。 哦，瞧瞧，地板上面的房间里，玛利亚等妈妈，可妈妈还没来。地板下面的房间里，小小鼠等妈妈，可妈妈也还没来。玛利亚从床上跳下来，跑到楼梯口，对着外面大声喊， 妈妈你在哪儿？ 小小鼠也跳下床，来到大厅里大声地喊， 妈咪你在哪儿？ 但是没有人答应，就连一点动静也听不到。玛利亚来到厨房，他发现妈妈的咖啡杯放在桌子上，里面剩下喝了一半的咖啡。地板下面的房子里，小小鼠也来到他家的厨房，他看见桌子上放着妈妈的茶碗，里面还有满满一杯没喝的茶。哦，这可真奇怪，妈妈到底去哪儿了？玛利亚跑到妈妈的卧室门口，看了看卧室里面，里面没有人。小小鼠也跑到妈妈的卧室门口，看了看卧室里面，里面也没有妈妈的身影。玛利亚开始找，她找遍了客厅的每一个角落，沙发底下，没有妈妈。小小鼠也开始找，他找遍了家里的每一个地方，连窗帘后面都看了一眼，也没有。玛利亚来到书房，爸爸正坐在沙发上读一本书。 爸爸，你看到妈妈了吗？ 哦，宝贝儿，我没有看见呢。 爸爸拍了拍玛利亚的脑袋，他看上去一点儿也不担心。这时候，在地板下面的另外一个家里，小小鼠来到工作室，爸爸正在宽宽的工作台上做东西。 爸爸，你看到妈咪了吗？ 宝贝儿，我没有看见呢。 老鼠爸爸摸了摸小小鼠的鼻子头，他看上去一点儿也不担心。玛利亚没有去问妹妹，因为她还是一个小宝宝，她躺在装了栅栏的婴儿床里面，什么也不懂。小小鼠也没有去问弟弟，他还是一个老鼠宝宝，他躺在火柴盒做的小宝宝床里，他什么也不会知道的。玛利亚跑去问他的哥哥，哥哥正在跟一堆恐龙玩呢。 妈妈在哪里？ 哥哥说，我不知道，我正在忙着呢。 说完他就继续玩他的恐龙游戏。这时候地板下面的房子里，小小鼠跑去问姐姐， 妈咪在哪里？ 老鼠姐姐正在玩一堆橡皮糖小熊。 我不知道啊。 说完他继续跟那些彩色的橡皮糖小熊玩游戏。这可真是太糟糕了，玛利亚找了那么久都没有找到妈妈，她大声地叫起来， 妈妈不见了。 这时候在地板下面，小小鼠找了一大圈，在哪里也没有看见妈妈，她也叫了起来， 妈咪消失了。 就在这个时候，在房子的外面，门外面，玛利亚妈妈的汽车还停在停车位上。小小鼠也打开了家门，他看到老鼠妈妈的手推车也还停在门口。不过，玛利亚妈妈的上衣没有挂在衣钩上，小小鼠妈妈的外衣也没有挂在钉子上。他们来到院子里，玛利亚继续找她的妈妈。玛利亚的妈妈没有在亭子里，小小鼠也继续找她的妈妈。小小鼠的妈妈也没有在蘑菇底下。玛利亚突然想起了什么，她朝小木屋飞快地跑过去。小小鼠也突然想起了什么，它也朝小木屋飞快地跑过去。路上，玛利亚差点撞倒小小鼠，小小鼠差点绊倒了玛利亚。 嘿，我会。 他们一起跑到了小木屋的门口。小木屋里的灯亮着，门开了一条缝。玛利亚和小小鼠一起站在小木屋的门口，往里面看，你们猜猜他们看见了谁？哇，他们看见了妈妈和老鼠妈妈，正一起坐在小木屋里聊天呢。玛利亚和小小鼠叫了起来， 抓到你们了，嘿，抓到你们了。 妈妈们也喊了起来， 不是我们抓到你们了， 是我们抓到你们了。 哇，原来是这样。玛利亚的妈妈说， 我们在一起聊天真开心呢。 小小鼠的妈妈说， 是啊，忙完一天歇一歇好舒服呀。 玛利亚和小小鼠找到了妈妈，现在他们终于可以放心了。不过妈妈们也是好朋友的秘密真是太让人吃惊了。玛利亚高兴地笑着拍着手，小小鼠跳起舞来转了一圈又一圈。 一会儿，玛利亚走过来，坐到了妈妈旁边。小小鼠也走过来，坐到了玛利亚的腿上。玛利亚说： 妈妈，睡觉前给我讲故事吧。 小小鼠说： 哎，我也要听故事。 于是，小姑娘的妈妈和小小鼠的妈妈带着他们的女儿一起回到了房子里面。妈妈们把女儿们带回到自己的床上，给他们盖好被子，亲了亲额头，然后给他们讲了一个美好的故事。你猜，那会是一个怎样的故事呢？ 故事讲完了，听好故事，做好孩子，育好家风。故事中的好品格由关爱儿童健康成长的北京市妇联特约播出。 糖耳朵听听听听糖耳朵，糖耳朵笑笑笑笑糖耳朵，糖耳朵唱唱唱唱糖耳朵，糖耳朵跳跳跳跳糖耳朵。 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我是小群姐姐。 我是糖耳朵兔子。下面小朋友呱呱和妈妈要给我们讲笑话啦。 糖耳朵听你说大话。 有一天，妈妈跟呱呱说，妈妈工作现在越来越忙了，这段时间尤其忙。妈妈以后呢就不能天天来接你了，要让爸爸接你放学，但是呢偶尔妈妈还是会来接你的。说完了之后，只见呱呱呆呆地愣在那儿半天，小眼珠滴溜溜乱转，好像在想什么。紧接着他呆呆地看着妈妈，认真地问了妈妈一个问题： 偶尔妈妈是谁呀？ 最近一段时间，妈妈发现呱呱是个夜猫子，晚上的时候特别的开心，而白天的时候呢闷闷不乐的。妈妈有点好奇，就问呱呱说： 哎，大儿子，过来过来过来过来，你告诉妈妈，你是喜欢月亮呢还是喜欢太阳呀？ 呱呱说： 月亮能给黑夜带来光明，在外面玩得再晚也能看清回家的路，太阳每天一大早就晒着我的床，想睡个懒觉都不行，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我还是比较喜欢月亮。 最近一段时间，学校的老师要求每个小朋友写一篇作文，名字叫教训。结果呢，呱呱也写了一篇作文，写完之后他就出去玩了。妈妈走到书桌前，看到了这篇作文，认真地读了起来。他惊讶地发现了一些问题，因为呱呱的作文是这样式写的： 小丽是我的好朋友，但是我们却因为一个苹果吵架了。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小丽到我家叫我一起上学，我妈妈给了我两个苹果，说叫我给小丽一个，但是我不想给她吃，后来我就把两个都吃了，小丽就开始骂我，说苹果是她的，我抢了她的苹果，其实苹果本来就是我家的，我为什么要给她吃啊？所以我就和她吵了起来，后来我们就几天都不说话，小丽见到我就瞪着我，我很伤心，没有朋友真的很难过，后来老师知道了，就把我们批评了，是老师教育了我，我得到了一个教训，有好吃的东西一定要藏好，要是朋友发现了就要给他吃。 每天和爸爸妈妈一起听 听听糖耳朵，